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一年前，我们生如夏花，为梦想努力前行。如今我们一岁了，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免费领取缤纷礼物。6月26日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， 我的天 哪，进了！6月14号到7月15号，90所高校，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 文字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，小时候因为有亲戚在上海，所以经常去。记忆中上海永远是那种满眼望去的民国风建筑，静谧的街道，然后两排种满了法国梧桐，崎岖的枝干和碧绿的叶子，阳光从叶子的缝隙投射下来。上海的路都是纵横交错的，组合起来变成一个网格的样子，所以经常会有很多路口，在这个路口选择直行，下个路口选择拐弯，就可以很轻松地从南京路逛到山西路，逛到汕头路，逛到广东路。而且每一个角落都很特别，即使它表面看起来再破破烂烂的，随便走进一家小店，里面的东西也会很精致。上海的好吃的也非常多，就集中在这些小巷子里，在里面走路会像寻宝一样充满惊喜。这就是我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吧，除了外滩之外，最让人觉得有意思、有趣、值得探索的地方。而且上海是我第一次去看爱豆演唱会的地方，自己一个人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然后带着满心的紧张和欢喜坐在演唱会的小角落里，我觉得那样子的经历可能也有为这个城市加分吧。大概这些就是喜欢上海的原因吧。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，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，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，拥抱着永恒的空洞。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，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，走不出的路口，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。 在这里，每天下午5点到7点，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微信群里聊一聊，社会定位晒一晒，直播视频每天跟，掌声送给社会人，潮流梦工厂。 曾经忘

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听得相遇，听得相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的适应。 小心，害怕把爱惊醒，所以一步一步放弃自己，只为了迎合你。 我该如何选择？是梦想或现实？相爱总是容易，忘爱却要更大的勇气。 是唯一，你和我的故事。 就算再美也只是个插曲。 可是我该如何剪断心中的思念， 原谅我放弃一切只为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，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这是你破碎的心，你总为我独自守候，沉默等待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

吗？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。可如今他又在何方？时光痊愈你的伤，晨钟暮鼓稀松平常，一晃悄然

晃晃悠悠每一天，漫无目的踩着沙滩变来变去的海面， 追着太阳跟着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，缤纷世界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， 太平面的那条线接通了梦的边缘，牵引你我的世界，我心中有团火，想温暖你心窝，热心人不太多，全世界就我们几个，再为你唱首歌，给你所有快乐，不止这样的我，何时还能再这么做。

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。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，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，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，等你来参加。 Thank you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期吧，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终于熬过去的夏天。夏天是万物繁盛的季节，而对我却意义非常。那时候正是本科课程的专业实习，每天要乘大巴辗转于北京市不同的公园测量调查。实习开始，我的感情上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暗恋的人从我心里逃走了，以一个我设想千万遍却绝对想不到的方式。失落、苦闷、空虚、伤感导致我失眠，我没有办法排解掉这种痛苦，想着想着就进了死胡同。当时的我还在准备跨专业考研，当大脑不受控制的时候，就强迫自己看专业课的书和视频课，当然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实习忙碌之后。强迫性质的注意力转移确实起到了不错的作用，我终于走了出来。希望这段经历对你能有所帮助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 你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我面前笑嘻嘻，话语如儿戏，我对你充满意。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，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里，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。你转过身去，全意钻进你承认。

在天涯。

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俏丽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。

多少凉薄试探

否能纸短包饭？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。阿丢，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。你不是这世界的人，没必要在乎真相。 记得